我其實我自己，我自己去過外國讀書啦，咁跟住然之後我都見到其實好多香港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唔鍾意食，唔鍾意外國人嘅，係啊，即係我唔鍾意同外國人拍拖。係 因為點解咧？毛太多定咩？ 係好乸多毛㗎，冚家祥背脊又有。 唔睇下住邊度嘅，住加州又唔係太多毛嘅應該。 唔一定嘅， 一早熱撚死啊！ 比較凍嘅地方毛多啲嘅。 我覺得係咩咧？即係我翻到嚟啲人問啊，你去澳洲有冇即係溝鬼仔啊，食羊腸啊，冇啊咁。咁佢話啊，咁既然你難得一趟去到，咁你點解？ 但係啲鬼佬好中意香港女仔啊，好中意東方女仔 㗎。唔係㗎，澳洲都靚仔多㗎。我仲好記得第一日我去到澳洲嘅時候，去 supermarket 嗰度買嘢。第一日去到澳洲，去 supermarket 嗰度買嘢咧，收銀嗰個咧。是那個收銀嗰個男仔係好靚仔， 仆街咁靚仔又收銀，冚家鏟 車係似邊個啊？佢似奧蘭道布倫啊！ 哇， 真係好靚仔！ 澳洲我唔識，澳洲我識幾個演員喎，即係嗰啲唱歌啲咩？ 唔係啊，利爪嗰個咪澳洲咯。 啊 ，Green 嗰個 啊，利爪嗰個 咪，你講啊 ，Jack Hillman， 係啊 ，Jack Hillman 澳洲人嚟嘅， 澳洲人嚟嘅，澳洲人， 我就知澳洲人嚟嗰個， 但其實佢唔靚仔喎， 澳洲人 OK 啦， 好多模 啊，做戲嗰個叫咩名 ？Nicole Kidman 係 ，Nicole Kidman 係澳洲人啦，咁男我識做戲嗰個係阿屌，咪成日做埋啲古靈精怪戲嗰個叫啊。做 A Beautiful Mind 嗰個叫咩名啊？屌， 唔記得。 即係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豬肉佬嚟。 其實咧，我嗰時我有啲同事係鬼佬嚟噶嘛。咁我問佢，佢都好後生，即係廿零歲，讀完大學好耐，嚟咗香港做嘢。我就話其實呢啲鬼佬咧，中唔中意嗰啲中國女仔啊？咁問佢，佢話其實咧，佢哋鬼佬咧就最中意係金毛。佢 blonde 即係最中意係金絲貓，係啦，佢最中意嘅。咁咧，但係最唔中意係咩？就是、紅頭髮嘅女人。咁我話點解紅頭髮嘅女人唔 OK 嘅咧？佢話因為佢哋有個傳說就係紅頭髮嘅女人咧，通常咧個身就好多嗰啲一點點嗰啲斑啊。佢話咧，佢而家咧，因為我個 friend 咧就係瑞士人嚟嘅，佢阿媽咧就係佢阿媽係法國人，佢老豆係意大利，但係佢住瑞士嘅。咁佢就話。即係瑞士咪有咩法語區啊，咩語區咁啊？咁佢咧就話咧，佢話佢就算佢第日揾老婆，佢都係揾意大利揾法國，佢唔會揾美國女人。咁我點解？佢話美國女人咧惡得滯，佢就話美國女人惡，即係佢講。 因為佢個平權啊嘛，啲女權。 係啦，同埋咧佢係啦，佢就話咧，佢就中意，因為佢覺得意大利同法國都係浪漫主義嘅。同埋佢話，如果就算係真係揾咧，佢都會揾翻香港女仔。佢話佢都唔會中意揾大陸女人。咁我話點解？佢話香港女人就即係聰明啲，佢話，即係好多年前啊，九幾年嗰陣， 又係九幾年。 咁跟住後屘咧，咁佢就話中意啲女仔咧，就係都唔想揀嗰啲好多著班。佢你唔知啊，嗰啲有啲鬼妹咧，佢哋有啲同學咧，佢話怎睇個頭冇乜嘢啊，但你一去游水咧，見到成身好多斑，連個背脊都好多斑啊，咁同我講咯。所以佢系唔中意有背脊有斑。 鬼佬系冇乜呢个冇乜呢个医学常识，其实嗰啲嘢可以 放晒啊 嘛。唔系，即系可以即系做啲 激光白咗佢系嘛。 唔系，但系佢哋真系好多噶。 你成身。 我见到有啲鬼婆咧，譬如佢着嗰啲衫呢啲，佢真系成身好多斑。 因为佢鬼妹咧，你讲紧佢最靓嗰个年纪咧， 十六岁， 系14岁去到18岁，过咗呢几 年系好差。 过几年嘅，过咗呢几年咧，佢哋可能19、20岁咧，佢望上去。你望即係 compare with 香港嘅女仔，香港嘅女仔可能去到你話28、29岁，佢望上去咧，叫佢哋啲鬼佬估啊，你估下我幾多歲啊咁，佢可能估緊你21、22岁。 有時仲好笑啊，2000零幾年睇先，沙士之後，咁嗰個喺瑞嗰、那個瑞士嗰男仔咧就嚟咗香港喺 Hong Kong U 度教書。即係佢大過咗啦，咁冇做冇喺我哋嗰度做做嗰啲所謂暑期工啦。 教書我都係食 嘅。咁咧佢咧就買佢結咗婚啦，佢已經結咗婚啦，咁啊同埋佢老婆。 咁學生過去同佢傾下份論文點解可以過 到。係啦，跟住佢就喺 Hong Kong U 嗰邊教書，咁咧就翻咗嚟過嚟香港教書，跟住打話揾翻我哋，跟住出嚟咧，佢介紹佢老婆俾我識，佢老婆嗰陣我都40几啊，即係早幾年啦。跟住咧我捉大佢老婆成10年啊。但系咧，跟住咧，后屘佢介绍嗰阵咧，佢介绍我哋识嗰阵咧，发觉哇，原来老婆仲老过我哋，即系佢老婆又系瑞士嘅鬼妹嚟。 即系个 physical 年份一个。 哇，几恐怖！但系不过我知道佢会同呢个女人结成婚，因为佢一埋嚟介绍话呢个系咪老婆？系点解？因为我细声同佢讲，因为呢个冇斑，即系冇斑噶个鬼妹真系几靓嘅皮肤。 我自己其实。睇係我唔鍾意外國人，其實主要係個性格嘅問題，因為我即係一路喺嗰邊生活咗幾年啦，